啦，翻嚟啦， 喂，翻嚟啦。哇，即系头先啊，边个讲啊 ？Danny 啊，投注香啊， 系啊， 我哋 最紧要装投注香。啊，不过我冇呢啲习惯。我净系知咁多人俾佢辣一嘢咧，就真系边度都唔想去啦，已经。 真系辣到我哋真系香啊，大佬！ 新着到 哇，你咁多人辣到唔奇啊！我有一年睇有线电视啊，就系讲装头柱香。 嗯， 阿黄夏慧个头发甩咗出嚟，成个俾人冻甩咗。 但我又唔明喎，佢系咩嘅？佢系天主教徒嚟嘅，佢又会走去装头柱香。 呢啲嘢， 天主教可以装得香啊嘛，好似系基督教唔得啫嘛。 唔系，我就系话佢基督教徒走去装头柱香啊。 美牙 做花市冇相计，少咗收入惨啊。 唔系啊， 仲有冇相计 啊？廿五开始， 佢业内人士啊问下佢啦。 年廿五开始相计噶啦，系嘛？年廿几开始相？ 唔系喎，美牙系啱喎，佢 美 以前系美牙噶，应该。 唔系以前美牙就开始加价，逐啲加到倒数一个礼拜到啦，咁啊相计啦，咁都费事咧逼埋晒嗰几日嚟做嘛。 你都 想美牙， 但系就系嗰几日先。 美牙15、16，唔系美牙先两个礼拜先过年咁。 系啊，嗰啲如果系上海佬就加1蚊、2蚊、3蚊咁加上去噶嘛，嗰日就开始加少少，倒数一个礼拜就相计啊嘛，系啊。但系就 而家相 计就好少咯。嗱，如果高级沙龙就冇嘅， 因为本身已经好贵， 本身都好贵啦。系啊，如果沙龙就冇嘅， 唔系即系可能啲高级沙龙啲富婆嗰啲 tips 仲多过嗰、那个，仲多过嗰个收费，嗰、那个洗、 啊、 剪头发个收费。 系啊。咁佢唔会，佢唔会咩咯？ 阿老表过年买糖糖食下，咁样整封利是仔俾你，可能嗰封利是仔 好多年冇帮衬我多。 我哋嗰阵时嗰啲阿太咧有分嘅，年尾嗰啲摆前袋嗰啲咧大封啲嘅，摆后袋咧就少啲嘅。冇咁多嘅 前袋， 你着牛仔裤噶嘛？个摄落去前袋，顺便抽下水嘛。唉、哎，你知唔知啊？摆前面个袋嗰啲系多啲嘅，嗰牛仔裤后面个袋系冇咁多嘅。咁哇，系讲起嗰、那个做以前真系好鬼多啲，好鬼多利是收嘅，真系，或者咁样都接唔晒。因为有啲系满堂红噶嘛，一入嚟，唉、哎，你见人就派噶嘛，有啲系净系俾你嘅啫嘛，哇，过年嗰度咁样接唔晒， 好过瘾，好过出商量， 系啊，好过瘾啊，即系摆个搭大小兜锤打埋嚟唔同，你有几威猛，系啊，呢个过年真系吓。依家就越嚟越冇气氛啦，又冇相计冇啦，依家都即系有啲好嘅毒噶，谂住年尾嚟电发咁啊，有啲人梳完个头先过年噶嘛。 唔系，而家譬如而家你过农历年咁讲，初一、初二、初三，你个感觉系乜嘢？ 即系瞓嘅啫，大佬， 放假咯， 放假咯，休息咯。 放假本来呢啲日子就要同长辈拜年嘅，但系。啲长辈都唔喺度嘅时候，你就变咗喺屋企冷清清咯。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咯。 唔系，我都会拜年，但系冇咗嗰种气氛咯。即系拜两拜到是但筛选十个出嚟咁去拜。 如果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系赶呢场下场咁样， 一日 赶几 多场啊，大佬。 去到天出实就买埋啲礼物啊。 我而家过年系一场嘅啫，依家就系去一去外母嗰度嘅啫。我老妈只系喺老人院咯。 吓、 啊，老豆上嗰度九年咯。屋企嗰啲人唔系好啱倾嘅。 系咯，唔系兄弟，即系同辈就可以免疫嘅呢啲。 系啊， 同辈就免疫嘅。 诶、啊，你潮州人都可以免疫。 同辈嗰啲通常都去晒阿妈嗰度。 去晒阿妈，去晒外父。 唔系屋企嗰两个， 但系一样唔可以免疫。 屋企嗰两个老人家咧， 同辈可以免疫。 一唔喺度咧，就真系差啲 啦。譬如我 Candy 唔可以派俾阿二哥先咯，派利是俾二哥啲仔女先咯，一定要等阿大哥仔女嚟。 派咗大哥先咯，即系派二咯，派三咯，系咯。 但系你通常就系喺一个长辈嘅人屋企等晒同辈嘅人， 系啊。 但系你派利是都要跟住次序咁派， 都要咁。但系结咗婚都照派嘅喎，系咪啊？ 咩结咗？ 即系佢大过你就结咗婚，佢都照派俾利是你嘅喎。 系啊， 有啲人唔系觉得结婚就免疫噶嘛，亲家两面唔俾噶嘛。 系嘅。潮州人总之那个辈分低就有利是收啦。 哇你辈分高冇大王跑山要过到年。是咁派。他说什么现在过年只是新加坡啊 ,Danny 说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台湾有气氛。那些地方你不是。 我觉得马来西亚会有气氛一点。 因为你不是华人的社会你不是华人的社会嘛。你不是华人的社会那那个节日是你的嘛你看。 我上个。 什么啦 哇不是我一月头不是一月中我不是在新加坡回来。人家已经开始的贺年礼品周街都是。贺年食品、贺年礼品各样嘢已经周街都系啦，已经好有意头，系啊，同埋佢哋会送嗰啲啲手制啲贺年礼品俾人哋，搵个蒜头包住，整到靓靓嗰啲咩大吉啊、大福啊、福到嗰啲咁嘅嘢。 喂，佢嗰啲地方你唔系华人社会系特别有气氛嘅，因为嗰节系你噶嘛，特别怀念嘅。 蒜头系意头啊嘛，意头啊嘛。 嗯，黄生话咩啊？埋年计数啊，你又知佢做早收佬，你又帮亲佢 老门丁，老举埋年计数，佢最早收佬，我真系唔知啦。 牛车水烧爆仗唔一定好犀利，而家新界元朗都好犀利。 而家牛车水变咗 shopping mall 噶咯，攞嚟做纪念噶咯。 唔系佢都仲有旧嘅， 系 咯。 不过嗰阵时真系 澳门仲烧唔烧得炮仗？ 去 澳门得， 市区唔得， 唔市区唔得，要划咗一笪地方俾你去烧。 系啊，你去到嗰个咩啊？嗰个咩庙啊？沿住南环过去嗰个叫咩庙啊？马祖，系咪马祖啊？嗰度叫 马祖海岸海皮嗰边 咯。嗰度都去有个烧炮仗区咯。有烧炮仗有烧炮仗就好，但系唔烧炮仗咧，又啲人安全啲咯，去拜年。你知我哋僆仔 讲气氛咯，气氛咪有，即系烧炮仗咪有气氛咯。 我哋真系抌个爆仗落喺褛袋咁啊，坐到都傻。 咁但系真系唔系咁安全嘅，因为始终嗰个火药嚟啊 嘛。系啊，我哋僆仔真系癫咁啊，玩到 唔系好玩嘅，烧炮仗玩。喂，唔系就系烧炮仗啊嘛，你有咩擦地龙啊？转地龙啊啲咁 啊！唔系啊，我哋嗰阵时系 沙炮掟人 嘅，掟人啊嘛， 唔 系嗰啲嘅。 我哋嗰啲骰子区啊，我哋去拜年咧，我表哥系骰子区嗰啲住噶嘛，系将啲穿云箭平排放喺个面嗰度，系咁射个对面斗射啊！你咁样 H 字型噶嘛，对家噶嘛，一扎扎咁射咯，喺度斗射当枪咁玩噶，但系。有炮仗有炮仗嘅好处，冇又即系你唔使瞓嘅，大佬连三晚放到天光，我啲友仔癫嘅真系。 放天光噶， 嘈喧巴闭噶。 你唔好话围村啦，或者元朗啊、新界嗰边，你听唔听到嘅？你应该听到。 我听到， 听到。 唔系啊，我下低木棉下已经喺度放啦。 系啊， 我听到。 西环屈地街出边招商局码头一样系放天光噶，冇人理噶。 我嗰度梗系听到啦，放烟花添啊！ 系啊， 嗰个咩？ 啲等船放天光噶，放烟花、放炮仗、放天光噶， 又系冇人理喎。 招商局码头啊嘛，大佬挂正五星红旗喺度，大佬你猜到入去啊？ 系啊，吓过山炮啊！ 喂，咁你哋初二有冇去睇烟花噶？ 我梗系冇啦。 喂，试过一年去天马南侧边嗰笪空地去睇，睇完之后行翻出去湾仔地铁站，行咗两个钟头。 要， 所以我以后嗰度唔去啦。 我嗰次点解会睇咧？就系我去我外父个，即系我外父细佬嗰度拜年，我哋同埋我外父一齐过去嗰度拜年嘅。 嗯， 咁咧就谂住坐下天星小轮。 嗯， 咁啱去放天星小轮嗰阵时，我哋架船就喺海中间。咁啊，嗰度有得睇咯。我都唔知喎，咁嗰日佢 早期系唔理你噶嘛？ 有冇吓亲你啊？ 冇， 个砰砰声你喺海隔篱嘅啫。 系啊，冇啊， 有啊。 其实你喺湾仔嗰度或者喺尖沙咀海旁嗰度睇咧，砰一声真系好震撼啊！嗰个 唔系我嗰阵时个女仲好细个，抱住佢以为好过瘾睇放烟花， 吓亲噶， 吓亲噶，喊噶， 吓亲噶。因为唔系净系声， 系啊， 系直头咧会震一震嘅， 好似炮 咁真系啊！ 喂，大佬啊，个烟花成个保龄球咁大射上去噶， 炸药嚟噶嘛，大佬。 嗰次又喺个海，净系喺个海中心度睇咯。 仲要喺即系艺术学校学院出边睇，睇完行翻去湾仔地铁站都行咗两个钟头。 要佢人流管制啊嘛， 都塞咗两个钟头。 即系呢个入口只可以入， 系啊， 嗰个入口只可以出， 系啊。 咁咪变咗你咪成扎人喺度排队等紧嗰啲，等紧嗰个入口细细个咁啊。 嗰年贪过瘾，真系濑嘅嘢。 有次就嗰、那个有个 friend 佢嗰个就喺台布佬嗰度嗰间公司做啊，望到正，咁喺嗰间公司度睇嗰啲就正啲嘅，隔住个窗冇嗰种震撼，乜都一样嘅啫， 会 嘅，一样震嘅，一样砰砰声震嘅，嗰啲好似粗炮咁，砰砰咁放上去嗰啲咧，细路仔啫，冇俾咁近睇咁就吓。 其实冇嘢嘅，最紧要你放烟花，最紧要就系天气好。 系啦， 有风，你唔好似上年咁样，根本啲烟就冚住咗啲烟花，你噃都系睇住嗰嚿烟咧，唔散喎啲烟。 由阿听听话，由细睇到大又唔惊。 唔系啊，我个女过年喊啊，吓亲啊，真系吓亲。 嗯，即系要食保烟弹。 以为好过瘾，睇烟花好靓啊，咁样点知下睇两睇嘅喊啦。 唔系啊，你望上嗰靓啫，射上个恐怖啊嘛，砰一声射上去。 唔系第一下啊嘛，即系觉得靓，仲叫佢睇啊，好靓啊，女女咁。点知第二下已经眼泪飙出嚟啦， 惊啊， 吓惊啊， 系 啊， 咪找住你咯，成晚都系。 系啊， 惊到。嗰半个钟头啊，喊到啊，根本系你又抱住 想走又走唔到啊，人多嘛，你已经其实已经逼到。 我都唔明白，我都唔明嗰啲人咁早去咁使去厕所嘅咩？朝一早霸定位嗰啲，霸到夜晚睇，百几个钟头唔使去厕所咁样。 佢哋嗰啲断咗饮，断咗饮食先过去霸位嘅。 啲 霸下去厕所翻嚟冇咗。 啲龙友未喺一早喺个尖东海旁 set 定晒相机。 冇错，哇，系啊！你讲龙友啊，真系嗰啲精彩啦，嗰啲相机仲靓过啲烟花。 但系问题就系佢唔使去厕所嘅咩？佢喂咁屙尿都要噶。 佢禁食咗先至过去噶啦，梗系你因为你去咗洗手间翻转头，你个位边个同佢睇住啊？冇埋 咪咯。哇！我真系发觉真系好服嗰啲人喎，赌探组就霸定晒位嗰啲咧。即系而家就同以前唔同啦。你过年就去旅行啦。 嗯哼， 睇烟花都冇瘾噶啦，而家成日都放噶啦，系咪？ 嗯 诶，真正个国庆又放，过年又初二又烟花，真正咧中秋都有时都放噶， 我都 成日都放烟花噶， 唔知点解，因为我都唔系都呢啲 系，你通常飞走咗噶 咯，系咯，我过几日就飞啦， 去边啊？佢惊佢惊， 等阵先交代啦，差唔多啦。我都要咗过年咯，啲人事交代啦，费事好似咩跳船啊，大佬突然间失咗踪咁，又跳咗船啊，梗系有啲咩咧咁样，都要交代一下嘅，系啊， 交代啲咩？ 我2018年啊，真系太多嘢做啦，我自己啲嘢都一路排到差唔多去到十月啦，排到九月十月嗰啲嘢。咁啊，多嘢做啦，一来二来就系、是、自己嗰个宗教信仰方面咧，咁我每个礼拜都会抽一日入去石壁监狱， 嗯， 做一啲监狱探访。 哦， 系啊，咁所以我都要停一停啲节目嘅安排咁，但系放心，我有时间我会上嚟做嘉宾嘅， 嗯， 咁同埋代埋阿 Candy 讲啦，阿 Candy 就唔得闲上嚟，因为佢唔喺香港。本来今日就 捉埋佢上嚟讲新年嘅嘢嘅。 嗯， 佢唔系香港，但系就佢都会继续喺度做节目嘅。虽然话喂呢、這个节目可能唔出现，又唔见咗女主持啦，主持又唔见咗啦，梗系有啲问题啦，唔系。阿 Candy 会喺呢个台可能会迟少少过咗年之后开一个宗教节目嘅，独立开一个宗教节目。 哦，好啊，宗教节目 系啊，咁样咁啊，即系有其他安排啦，咁系啊。 咪无所不谈，过咗呢十三集之后咧，就又转一转先。就我同阿 Lam Lam 啦，可能拍一个新拍档，就讲又系讲啲唔同类型嘅嘢啦。等你唞够啦，再有咩新思维又翻转头就再嚟过咯。啊咦，唔系喎，我哋第十二集咗。 系啊，十三集啊嘛，谂住十三集为一季。 嗱，依家 呢季完咗咧，就转过另外一个节目啦。 呢个系第十， 但系今日已经系十二集噶咯。 但我今集我 下集就会系最后一集啦。我哋三个组 系啊，我做埋呢集最后一集啦。 哦， 因为我过两日飞啦嘛。 飞咗翻嚟啦， 唔系搭船啊嘛，搭飞机。 唔系我去日本过年， 啊， 去日本去去韩国，我十九号先翻。 哦，哇，过埋年先翻嚟喎。 系啊，我五号飞， 嗯， 十九号先翻。 系 啊，咁所以我下一集已经唔喺度啦。系啊，呢集系我最后一集啦，暂时啊。 你个伙计 无所不谈。 你啲伙计有冇听？ 但系 听你节目， 唔知我 过年跌咗去，出咗粮未先，大佬。 系咁啊，当然会有啲安排嘅。咦，阿信今日冇入嚟咯？ 系啦， 啊，咁啊。 系啦，我哋有做完呢十三集，又有新嘅咩啦，或者下一集又叫睇下，我哋又 再谂谂佢， 再谂谂佢啦， 有趣啲嘅话题啊！嗱， 我同大家讲， 嗯， 老表从来未谂过话题，所以我将个重任交俾佢啦，个拉屎一集吓，佢呢条友仲系未谂 咗，佢 ban 我啫， 唔系啊，嗰个要做好多资料，大佬唔系唔好睇噶嘛，咪你下一集出唔出现嘅先？ 边 个 啊？ 下一集一老细，一老细翻到嚟香港， 我忘记啦，好先，我再讲翻几多 号。系啦，真系突然间老细喺大陆一落嚟啊，要做嘢。 系啦，我哋 系啊， 我哋 好惨嘅， 我哋唔全 知。 系啦， 咁啊，唔好你 share。你 share 出去都系咁话噶啦，我同先人系冇嘢嘅，好老友嘅， 嗯， 啊，我唔做，暂时唔做，离开一阵系因为我自己工作上关系，同埋呢个喺呢个事工方面，我要有啲安排。 嗯，我话俾你听，阿迪唔识游水嘅，跳船就死紧，话俾你听，所以佢冇跳，只不过唔得闲啫。 我得闲啊，我会抽时间， 系啦， 口痕我会出现下噶啦。 阿 Danny， 你讲得啱啊。系咁，我哋系加入啲女仔做节目嘅，但系靓唔靓啊？坚人靓，我就觉得系靓咯，但系唔知噶嘛。你知有啲人中意鸡蛋挑骨头噶嘛？系嘛？咁咁啊，交代完又够钟咯。 佢玩得开心啲，帮我 keep 住啲利是。我点解会帮你斗利是啊？ 佢 keep 住你个，你俾佢嗰封 啊。 佢话你 keep 住你俾佢嗰封啊。 啲香港啲人咧，风风雨雨彩都傻啦。 冇错啦，咁啊，喂，你都要预祝下啲人新年快乐啫。你做呢一，你下一集啊， 下一集我先祝啦，今日俾你祝， 预祝大家拜个早年啦，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啦，主恩常在， 少啲拗叫， 少啲拗叫，唔好理啲无谓嘢。 冇错，咁我哋呢今集咧差唔多够时间吓，下一集就老表谂话题，俾个重任佢先，咪顺便做埋资料搜集喎。好，咁我哋拜拜， 拜拜， 拜拜， 下一集翻嚟再讲。